每一次喊你在

爱的人想念时也会泪流，每次都有后悔的念头，都不想远走。 为你变得不爱笑，看得出你对他特别好，你的心事我知道，我和他只是朋友，你并没有知道。不要拒绝他对你的好，动不动嫌他无聊，让他因为你变得不爱笑，看得出你对他特别好，你的心事我知道，我和他只是朋友，你并没有知道。他对你的好，动不动嫌他无聊，让他因为你变得不爱笑，看得出你对他特别好，你的心事我知道，我和他只是朋友，你并没有知道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欣赏瞿颖演唱的《走进你的故事》，陈飞萍带出的《永远到底有多远》，彭佳慧演唱的北回归线的747。 我真向往有一天我能走到你的身边，我能走进你的故事，下光里一起浪漫，总在盼望这一天。桌上台里翻来翻去一片片，也许它很近很近，也许是无法到达的遥远。你是否知道？你是否已经听见？我的心在呼唤。 不肯回家的麦田，偷看照片中你我的幻念，谁不曾为了情感长寸断，苦恨不尽世事无辜的脸，早就明白可我心如不甘，只想找个人陪却如此的难，我永远到底有多远，我们会不会变成神仙，我拼命的追学着去飞，又怎能追上你的谎言，告诉我永远到底有多远，该不会只有那么一点点，该不会你对一百人说过一千遍，掀开没有你的明天，露台下不肯回家的麦田，偷看照片中你我的欢颜，谁不曾为了情感长寸断，苦恨不尽世事无辜的脸，早就明白可我心如不甘，只想找